《哈利波特与密室》第十章《失控的游走球》第27集。现在雨下得更大了，霍奇女士哨声吹响，哈利双脚一蹬飞上天空。他听见脑后嗖嗖直响，知道那只游走球又追来了。哈利越升越高，忽而拐弯，忽而旋转，忽而急转直下，忽而盘旋而上，忽而又东绕西绕，走一条之字形路线。他微微有些眩晕，但仍然把眼睛睁得大大的，雨点噼噼啪啪地打在他的眼镜上。当他为了躲避游走球的又一次凶猛进攻，头朝下悬挂着时，雨水流进了他的鼻孔。他听见人群里传出一阵大笑，知道自己的样子肯定很愚蠢，但是那只失控的游走球很笨重，不能像他这样敏捷地改变方向。他开始围着赛场边缘，像环滑车一样飞行，眯起眼睛，透过银白色的雨帘注视着格兰芬多队的球门柱。只见德里安正试图绕过伍德，一阵呼啸声在耳边响过，哈利知道游走球又一次差点击中他。他调转头朝相反方向急速飞驰。 是在练芭蕾舞吗，波特？ 当哈利为躲避游走球而不得不在空中傻乎乎地旋转时，马尔福大声嚷道。哈利飞快地逃避，游走球在后面穷追不舍，离他只有几英尺。他回头憎恨地瞪着马尔福。就在这时，他看见了金色飞贼就在马尔福左耳朵上方几英寸的地方盘旋。马尔福光顾着嘲笑哈利了，没有看见。在那难熬的一瞬间，哈利悬在半空中，不敢加速朝马尔福冲去，生怕他会抬头看见金色飞贼。棒！他停顿的时间太长了一点，游走球终于击中了他，狠狠地撞向他的臂肘。哈利感到胳膊一下子断了，一阵灼烧般的疼痛使他有些头晕目眩，在被雨水浇湿的飞天扫帚上滑向了一侧，一条腿的膝盖仍然勾住扫帚，右手毫无知觉地悬荡在身体旁边。游走球又朝他发起了第二次进攻，这次瞄准了他的脸。哈利猛地偏离原来的方向，只有一个念头牢牢地占据着他已经迟钝的头脑，冲向马尔福。在朦胧的雨帘中，哈利忍着钻心的剧痛，冲向下边那张正在讥笑的发亮的脸。他看见那张脸上的眼睛惊恐地睁大了，马尔福以为哈利要来撞他。 你干嘛？ 他一边喘着气，一边匆匆躲闪哈利。哈利那只没有受伤的手松开扫帚，狠狠地伸出去一抓，他感到手指握住了冰冷的金色飞贼，但由于他现在只用两条腿夹住扫帚，便径直朝地面坠落下去，同时硬撑着不让自己昏厥。他听见下边的人群中传出一片惊呼，砰的一声，水花四溅，哈利摔在泥泞里，从扫帚上滚落下来，他的手臂以一种十分奇怪的角度悬在那里。在一阵阵剧痛中，他听见了许多口哨声和叫喊声，仿佛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他定睛一看，金色飞贼正牢牢地攥在他那只没有受伤的手里。 啊， 他含糊不清地说， 我们赢了。 然后他便晕了过去。他醒转过来时，仍然躺在赛场上，雨水哗哗地浇在他脸上，有人俯身看着他。他看见了一排闪闪发亮的牙齿。 哦，不要，不要你！ 他呻吟着说。 哦，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洛哈特大声地对那些焦虑地聚在周围的格兰芬多的学生说：“ 不用担心，哈利，我正要给你治胳膊呢。” 不， 哈利说：“ 就让他这样好了，谢谢你。” 他想坐起来，可是胳膊疼得太厉害了，他听见旁边传来熟悉的咔嚓声。 我不要拍这样的照片，科林。 他大声说： 哦，躺好，哈利。 洛哈特安慰他说： 只是个简单的咒语，我用过无数次了。 为什么不能直接去校医院？ 哈利咬紧牙关，从牙缝里说： 他真的应该去医院。 满身泥浆的伍德说，尽管他的找球手受了伤，他仍然抑制不住脸上的笑容。 你那一桌真是绝了，哈利，太精彩了，还没见你干得这么漂亮过。 哈利透过周围密密麻麻的许多条腿，看见弗雷德和乔治·维斯莱兄弟俩正拼命把那只失控的游走球按压进箱子里，游走球仍然在凶猛地挣扎。 往后站， 洛哈特说着，卷起了他那翡翠绿的衣袖。 不要， 哈利虚弱地说，可是洛哈特已经在旋转他的魔杖了。一秒钟后，他把魔杖对准了哈利的胳膊，一种异样的非常难受的感觉像闪电一样从哈利的肩膀直达他的手指尖，就好像他的手臂正在被抽空。他不敢看是怎么回事，闭上了眼睛，把脸偏在一边。但是当周围的人们纷纷倒吸着冷气，科林·克里维又开始忙着疯狂拍照时，他发现自己最担心的事变成了现实。他的胳膊不疼了，但是感觉也根本不像一条胳膊了。 啊， 洛哈特说， 是啊，没错，有时也会发生这样的事，可是关键在于骨头已经接上了，这一点要千万记住。好了，哈利，溜达着去医院吧。啊，维斯莱先生，格兰奇小姐，你们能陪他去吗？庞弗雷女士可以再给你休整一下。 哈利站起身，感到身体很奇怪地歪向了一边，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低头朝他的右侧身体看去，眼前的景象使他差点再一次晕了过去。从他袖管里伸出来的活像一只厚厚的肉色的橡皮手套，他试着活动手指，但没有反应。洛哈特没有接好哈利的骨头，他把骨头都拿掉了。庞弗雷女士很不高兴， 你应该直接来找我， 她气呼呼地说，托起那个可怜巴巴毫无生气的东西。就在半小时前，他还是一条活动自如的胳膊。 我一秒钟就能把骨头接好，可是要让他们重新长出来。 你也会的，是吗？ 哈利十分迫切地问。 我当然会，可是会很疼的。 庞弗雷女士板着脸说，扔给哈利一套睡衣。 你只好在这里过夜了。 哈利病床周围的帘子拉上了，罗恩帮他换上睡衣，赫敏在外面等着。他们费了不少功夫，才把那只橡皮般的没有骨头的胳膊塞进了袖子。 你现在还怎么护着洛哈特啊，赫敏？ 罗恩一边把哈利软绵绵的手指一个个的从袖口里拉出来，一边隔着帘子大声说道， 如果哈利想要把骨头拿掉，他自己会提出来的。 谁都会犯错误的嘛， 赫敏说。 而且现在胳膊不疼了，是吧，哈利？ 不疼了， 哈利说。 可是他什么也做不成了。 他一摆腿上了床，胳膊瘫软无力地摆动着。赫敏和庞弗雷女士绕过帘子走来，庞弗雷女士手里拿着一个大瓶子，上面贴着生骨灵的标签。 这一晚上比较难熬， 他说，倒出热气腾腾的一大杯递给哈利。 长骨头是一件很难受的事， 喝生骨灵就够难受的了。药水在哈利的嘴里燃烧着，又顺着喉管燃烧下去。哈利连连咳嗽，唾沫喷溅。庞弗雷女士退了出去，仍然不停地咂着嘴，埋怨这项运动太危险，老师们太无能。罗恩和赫敏留在病房里，为哈利吞下了几口水。 不过我们赢了， 罗恩说，脸上绽开了笑容。 多亏你抓住了金色飞贼，马尔福的那副表情，他看上去想杀人。 我真想知道他对那只游走球做了什么手脚， 赫敏生气地说。 我们可以把这个问题也写在清单上， 等喝了复方汤剂以后一起问他。 哈利说着一头倒在枕头上。 我希望复方汤剂的味道比这玩意儿好。如果里面放了斯莱特林身上的一点东西呢？你真会开玩笑。 罗恩说。就在这时，病房的门突然开了，格兰芬多队的队员们来看哈利了。他们一个个满身泥泞，像落汤鸡一样。 哈利，你飞得太棒了！ 乔治说。 我刚才看见马库斯·弗林特冲马尔福大叫大嚷，说什么金色飞贼就在他的头顶上，他都看不见。马尔福看上去可不太高兴啊！ 队员们带来了蛋糕、糖果和几瓶南瓜汁，他们围在哈利床边，正要开一个很快乐的晚会，不料庞弗雷女士咆哮着冲了进来。 这孩子需要休息，他有33块骨头要长呢，出去出去。 于是病房里就剩下了哈利一个人，没有任何事情来分散他的注意力，只感到软绵绵的胳膊像刀割一般疼痛。